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年父辈特别节目，我是白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诞生于大革命失败以后国内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农工党是如何开展武力推翻蒋介石政权斗争的？今天的百年父辈邀请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李亚兰，回顾农工党前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历史。请听由秦鲁伊采制的故事，你若性命相托，我必全力以赴。 百年风雨过往，使日月不舍昼夜，父辈璀璨身影如星光融进银河。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只为这千秋家国梦， 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 荣辱与共， 民主人士 不负同一颗中华心，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首都统一战线系列节目《百年父辈》。 欢迎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李亚兰，欢迎您。 您好，主持人。 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立，其实在当时是面对一个国内非常复杂严峻的国内形势的。当时大革命是失败，而且还要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所以当时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复杂多变的国内环境当中。 的确，像您所说，农工党呢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为了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而成立的。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啊相继背叛革命以后，为了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人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谭平山等人呢，就酝酿建立新的革命组织，继续领导国民革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在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联名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又称的莫斯科宣言，提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要在孙中山先生的精神领导下去团结领导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把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继续实现。那么受莫斯科宣言的鼓舞呢，国内有一批爱国反蒋的人士，谭平山、张伯钧、朱运山等人呢，就聚集在上海，从1928年春天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开展反蒋活动，邓演达呢被推选为总负责人。1930年5月初，邓演达呢秘密的回国到了上海，随即呢就开始着手建党的各项工作，起草政治纲领。1930年8月9日，邓演达呢在上海法租界萨坡塞路290号召开了有10个省区代表30余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那么会议呢通过了由邓演达起草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了武力推翻蒋介石的政权，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那么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的召开呢，应该说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那么这个临时行动委员会呢，也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标志着正式成立了。 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之后，就马上开始了全面的倒蒋斗争。 的确是，农工党成立以后呢，应该说从组织建设、宣传、民运、军事、人才培训等各个方面呢，全面的开展了以推翻蒋介石政权为目标的革命活动，在近20个省市呢，又成立了组织，开展宣传和民运工作。农工党领导人邓演达呢，是创建黄埔军校的7名筹委之一，并且呢任黄埔军校的教育长、 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人，曾经呢任国民党中央政治部的主任，他亲自拟定了军事运动方针，把武装斗争呢作为夺取政权的根本手段，扩大了黄埔革命同学会，联络了第一至五期的黄埔同学，作为建立武装的基础。1930年夏天呢，会员的人数以及受到这一组织影响的黄埔各期的学生呢，达到了将近6000人。邓演达利用其与国民党军队的这种历史关系，以及蒋介石嫡系以及非嫡系力量的这种矛盾呀、在国民党军队中呢进行联络和策反工作。一批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亲自或者派代表到上海，同邓演达联系，表示呢愿意响应啊，配合农工党反蒋。 我们刚刚说，中国农工民主党是在1930年8月成立的，到了1931年11月。也就是农工民主党成立一年多一些的时间，主要的创始人邓演达先生就为了革命殉难，当时他只有36岁。 1931年上半年，各项组织活动和起兵准备呢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效。就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啊，由于党内叛徒陈静斋的出卖，在8月17号，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呢，对起义干部训练班的学员进行讲课的时候，就被租界巡捕房逮捕。同日逮捕的呢，还有训练班的其他的学员，还有农工党中央的领导层的成员，以及黄埔革命同学会的骨干啊、数十人。邓演达被捕以后啊，蒋介石呢将他押解到了南京，啊，多次派人呢同他谈话，进行拉拢和收买，邓演达都不为所动。反蒋的态度呢毫不动摇。1931年11月29日深夜，蒋介石的卫队长王世和奉蒋之命，啊，秘密的将邓演达呢押至了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残酷的杀害了。邓演达时年呢是36岁。农工党继承了邓演达烈士的遗志，继续的坚持反蒋斗争。 在淞沪抗战爆发的时候啊，农工党组织了义勇军，编入了国民党的19路军的补充团去参战。当时呢，是以反蒋抗日为号召的，以19路军为主力，在1933年的11月，在福建呢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 是的，淞沪抗战爆发的时候呢，农工党的主要的领导人黄其祥呢，亲赴前线，组织义勇军，编入了国民党19路军的补充团参战。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以后呢，19路军呢被调往福建剿共。蒋介石呢阴谋让19路军和红军呢相互的消耗。黄其祥等农工党同志呢经过商议认为啊，19路军只有和中共取得联系，商谈合作，反蒋抗日才有立足生存的可能。那么这些看法呢得到了19路军的领导人的认可。经过联络呢，总部秘书长农工党党员徐明红呢代表19路军与工农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933年11月呢，李济深、陈明书等以反蒋抗日为号召呢，在福建发动了福建事变。农工党的负责人黄其祥、张伯钧等人呢是这次事变的策动者和参加者。在11月20号，参加事变的各个方面啊，在福建的福州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黄其祥呢作为大会主席团的主席主持了大会。22号呢，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啊正式的成立，黄其祥呢又当选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在蒋介石集团军的镇压下呢，福建事变于1934年1月失败了。农工党参与策动啊，参加福建事变，不失为联合其他力量进行反蒋斗争的一种尝试。那么在此过程中呢，农工党认识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35年8月1号，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暨《八一宣言》，呼吁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农工党的同志啊深受鼓舞，认为反日反蒋事有可为，重振组织参加抗日民主战线。那么在1935年10月1日，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呢在香港九龙大普道召开了。会议呢决议以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方针，率先响应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 那么全面抗战打响以后啊，大批的农工党党员义无反顾地奔赴了抗日前线。黄希祥呢，率领抗日部队呢，参加了抗战。他呢，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的副总司令、总司令，第十一集团军的总司令，第六战区的副总司令长官，以及中国远征军副总司令长官等职务，率领抗日部队呢，参加了1937年的813淞沪抗战，1940年的枣宜会战，1944年的滇西反攻战役等等重大的战役，应该说为消灭日寇主力啊做出了贡献。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这个战斗中呢，农工党同中国共产党可以说结成了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亲密关系。抗战胜利以后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同国民党啊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农工党呢拥护国共和平谈判，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和谈立场和主张。农工党的领导人黄希祥呢，以现役高级军官的身份呢，第一个就站出来了，公开声明从此退役，绝不参加内战。47年2月呢，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呢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那么在48年9月啊，农工党在香港举行了中央扩大会议，决定呢改变对国民党的斗争方式，由和平民主斗争呢转向武装军事斗争，开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军事运动。当时呢，在广东啊、浙江啊、上海、江西、湖南、广西、四川啊等地都建立了武装，配合解放军作战。那么非常重要的呢，就是在当地呀、解放以后啊，都接受了解放军的改编。那么届时呢，农工党彻底交出了兵权。很多农工党员呢，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呢，英勇牺牲了，同中国共产党人鲜血流在一起。 百年风雨过往，使日月不舍昼夜，父辈璀璨身影如星光融进银河。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只为这千秋家国梦， 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 荣辱与共， 民主人士 不负同一颗中华心，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首都统一战线系列节目《百年父辈》。 欢迎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李亚兰，欢迎您。 您好，主持人。 其实在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党史上，有一大批非常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啊，比如说我们的农工党的前辈彭泽民先生，可以说他是革命一生、实干一生啊，他是著名的侨领，很早的时候呢就开始追随孙中山先生。 是的，彭泽民先生呢，他是著名的爱国主义战士和政治活动家，是农工党的左派的元老、爱国华侨领袖，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他作为著名的侨领呢，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412反革命政变，他在讨蒋大会上呢公开的宣讲，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呢，他流亡到了香港，以行医的身份呢为掩护，冒着被暗杀的风险呢，两次遭到抄家逮捕，坚持革命。在1948年底呀、中共中央集结革命人士到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协，当时呢，香港是各民主党派的革命中心。解放前夕呢，国内外的革命形势仍然十分的险恶。那么，中共中央呢决定安全保密，不引人注目的。要分批的接送香港的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听到这个信息呢，他的亲友们就纷纷的劝他，说这个如今年事已高，在革命将要成功之际呢，应该功成身退就不要再去冒险了。但是呢，他坚定的跟着共产党。他说了，只要共产党需要他，毛主席让他去，他就会义无反顾的前往。在1948年12月25日，彭泽民呢趁着深浓的夜色，身着一身白色的西装， 华侨打扮，在中共地下党员周而复的安排下呢，往海边呢搭乘小船驶往公海。那么到了公海以后呢，彭泽民就随20多名民主人士一起登上了苏联的邮轮阿尔丹号，经过1400多里的航行，到达了东北解放区。途中呢，他回顾往昔，展望未来啊，心情十分的激动。赋7律一首：20年空有还乡梦，今日公车入国门，几经羁迷终难脱，不依今日也称尊。他庆幸结束了20多年的流亡生活，憧憬着新中国灿烂光明的前景。他坚信不单是中国快要重生，世界也要重生了。在1949年9月，彭泽民呢，作为农工党的首席代表，率领农工党呢正式代表10人、候补代表2人呢，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那么在会议的选举中呢，彭泽民呢也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新中国成立以后，彭泽民呢担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的主席等职务，全身心地投入祖国建设事业。在1955年，经过他多方的呼吁，国务院创立了卫生部中医研究院。那么这个中医研究院呢，也就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前身。在1956年，彭老呢最后一个日记本里记录了他去世前一个月的工作日程，真的是行程满满，始终坚守在岗位上，终因劳累过度不幸病逝。 其实在中国的革命历史上，包括农工党的革命历史上，有很多革命的先辈都是年轻人。农工党有一位先辈叫做王守先，他是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大家庭，他曾经是担任了农工党早期在北平、在天津组织的负责人。 是的，王守先呢，他出生在北京一个封建的大家庭。五四学生运动和五卅工人运动的新思潮，对青年时代的王守先呀，应该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义无反顾地冲出封建家庭的禁锢。在1926年，王守先呢当选为北平学联的负责人之一。在北平学联王守先呢结识了学联主席邓亮，并加入了由邓亮、阙礼等人发起的以文教界为中心的进步组织本社，投入到不断高涨的学生运动中。王守先的思想逐渐的成熟，他非常敬重邓演达。早在1931年，邓演达呢到东北联络反蒋军事工作的时候在回上海的途中呢路过天津北平，那么王守先呢就与邓演达见面了。在同邓演达的短暂的交谈中呢，他感觉到终于找到了革命的领路人。邓演达被害以后北平的临时委员会这个组织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那么王守先和同志们没有动摇革命的斗志先后组织成立了抗日倒蒋同学会、中华抗日同盟会继续的开展抗日反蒋的活动。那么频繁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在1931年秋天林委会北平组织决定建立一个地下革命活动联络点。这个时候王守先呢平生第一次主动地向父亲伸出求援之手。父亲呢以为他终于回归正业了，给了他北平东四11条也是原安徽会馆姚家花园旧址的一处房子。在这里呢，北平组织的同志们一起筹办起了北华美专。北华美专呢，它主要是以培养艺术人才的名义，集结众多的抗日爱国的民主人士，成为林委会在平津开展抗日倒蒋活动的重要的据点。那么王守先呢负责校务，成为林委会北平组织的核心人物。平津陷落以后，经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华北区的组织的决定，大多数成员呢都撤离了平津，仅留了少数的同志保持和组织的联系，继续进行地下活动。那么王守先呢，他积极地要求负责留守北平。那么组织上呢，考虑到了王守先父亲王子刚曾经任北洋政府时的国会议员可以起到掩护的作用，便同意了他的请求。 那么日寇啊攻入北平城以后，王守先呢就处于了极度的危险的情况下，以北华美专呢为掩护，继续开展抗日工作。那么新婚刚满一年的王守先顾不上家中患病的妻子啊，更没有享受过几天安定的生活。他和共产党员民心成员知道三一起呢组织了抗日游击队，辗转战斗于北平西郊涿县一带，成为历史上知名的西山游击队的一部分。当时的游击队啊条件十分的艰苦啊，物资奇缺。那么王守先呢凭借亲朋好友的支持，承担了进城联络筹措物资的任务。当时呢他居无定所，行踪不定，变卖了家中所有的贵重的物品，在亲朋中呢组织各种募捐活动，为游击队呢筹集了大量的供给。王守先频繁的啊来往于敌占区和西山游击队根据地，当时也引起了日寇和汉奸的注意，危险呢逐渐的逼近了。1937年10月的一天，王守先呢坐人力车回到北华美专，啊，才进到东四十一条胡同口呢，就被一辆突如其来的空的人力车撞翻了。他跌出了车外，撞车的人呢客气地将他扶起啊，连声的道歉。王守先其实是心存疑虑的，但是呢又赶快地赶到了北华美专，啊，匆匆地将宣传品和文件呢处理好。不出所料，第二天呢早晨呀，一辆日本军用的卡车停在了北华美专，由汉奸带路，日本宪兵和伪军呢带着两条猎犬，气势汹汹的就将王守先呢逮捕了。王守先在被捕后的两个月中啊，应该说受尽了酷刑，但是始终坚贞不屈，自始至终没吐半个字说到组织和同志们的情况。最后呢，敌人呢用惨绝人寰的手段将他杀害了。年仅28岁的王守先壮烈的牺牲了。那么在1987年的时候，王守先呢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其实新中国的成立正是因为这样的无数的英烈的他们的牺牲哈、他们的努力所换来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农工民主党呢也是及时的调整了党的工作的重点，积极的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参与到参政议政的各项工作当中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农工民主党呢是以医药卫生、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由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组成的。那么多年来呢，应该说我们农工党立足自身的界别特色和优势，确立推进健康中国和美丽中国建设两条工作主线，持之以恒地为深化医改、健全卫生健康体系、完善生育扶持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污染防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等啊，积极的建言自证。这一次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啊，应该说更加的凸显了我们界别的优势。首都医药卫生界的千余名农工党员专家们，或逆向而行驰援武汉，或坚守本职发挥专长，以王金南院士、贺红院士为代表的一批首都农工党的党员专家呢，汇集智慧啊，为抗击疫情呢积极的建言献策。你若性命相托，我必全力以赴，这就是我们的信念。勇于实践担当呢，已经成为我们农工党组织和每一位党员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其实中国农工民主党以及农工党北京市委啊，是一直在多党合作的制度之下呢积极的参政议政，而且呢是立足自身的这种界别的特色优势呢，推进健康中国、美丽中国以及健康北京、绿色北京这样的工作主线哈，去积极深入的开展工作。今天非常感谢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李亚兰的介绍，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 百年风雨过往，使日月不舍昼夜，父辈璀璨身影如星光融进银河。 1949年9月21日，